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依然是多降雨天气，但是降雨的强度不大。提醒大家外出请带上雨具，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，有分散性小雨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1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真金与贺仁杰、朝伦三个人还站在皇宫门外，董文炳从里面出来说：“太子，皇上劳累了一天，已经入睡，不便惊动。皇上明日在湖边蒙古包里见太子一行。”真金满脸疑惑地说：“见我一行？”董文炳一脸无奈地说：“是啊，太子，还有三哥。”真金闻听愣了半晌。董文炳又说：“太子，夜已深了，回去休息吧。”真金等人慢慢回身走，走了一会儿，真金又往回走。贺仁杰问：“太子，您这是？”真金说：“我就要在万安宫门口等父皇。”贺仁杰说：“太子，按皇上旨意，我们明日去见皇上吧。”真金厉声说道：“你们谁都不要拦我。”说罢走回门口，站在门的一侧。侍卫见真金夜深了还站在这儿，慌忙报之查毕，查毕佝偻着腰，慢慢挪动着脚步往外走，两个侍女左右搀住他。查毕边走边嘀咕着说：“我儿子犯了什么罪？啊？他犯了什么罪？犯了什么罪呀？”查毕说着，在宫女的搀扶下慢慢走了过来，查毕依然在嘀咕着：“这犯了什么罪啊？犯了什么罪呀？”真金与贺仁杰、朝伦三个人依然在那儿站着。真金咳嗽了两声，贺仁杰劝道：“太子，回去吧。”真金摇了摇头。这时宫门开处，查毕在宫女的搀扶下颤抖着走出门来。真金突然发现了母后，急走过来，咚地跪在面前说：“母亲，儿子不孝，惊动您年迈之身。”查毕拉起真金说：“起来，走，见你父皇去。”真金依然不动，固执地说：“母亲，没有父皇的令，儿子只好在这儿等父皇，求母亲快回去吧。” 别着凉了，一旦着凉，儿子更吃罪不起。查碧说，那我陪我儿子一起等。真金哀求道，母亲不行啊。母亲，儿子更是吃罪不起。母亲，儿子求您快回去吧。贺仁杰，快扶母亲回去。这时查碧突然摇摇晃晃的要晕倒，真金急忙扶起母亲，查碧软倒在真金的怀中，真金悲声地叫道，母亲，母亲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。次日，上都一个湖边新搭的蒙古包周围，三步一哨，五步一卒，戒备森严，气氛肃穆。忽必烈居中而坐，真金坐在左侧，侧下坐有安童、桑哥、玉溪、铁木耳、董文炳、贺仁杰。忽必烈威严地扫视阶下，用低沉的语气说，有人弹劾桑哥有不赦之罪，玉大人把奏文读来大家听听，今天我们当面停队。玉溪铁木耳站起来说，臣遵旨。说罢掏出奏章读道，桑哥不赦之罪有：一、欺君惊驾。波斯国王送一匹白马给桑哥，桑哥驯马，明知皇上车仗在此，一味放马狂奔，蔑视圣上，然后又欺骗圣上，称此马是从青海购得。二，加重赋税，引起民怨，此款罪行各行省都有奏章。三，暗中指使人上德政碑奏议，又让严复写辅政碑，比义礼写德政碑，蒙蔽圣上，欺使道明，百官愤怒。四，依仗权势贪赃枉法，留守大都使擅自派人监视太子等府，图谋不轨。以上各款人证物证俱在，每一款都足以施极刑。皇上，臣读奏本完毕。忽必烈盯着三哥说，三哥，你都听见了？三哥语气平静地说，微臣都听见了。皇上，臣请出示证据。忽必烈说，出示证据。玉溪铁木耳命令道，来呀，把人带上来。侍卫们把桑哥家的两个仆人推了进来，跪在那儿。玉溪铁木耳拿出他们画押的供词问，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口供吧？两个人看了看，瞅瞅桑哥，小声地说，是小人的。桑哥侧身瞅着两个家人，冷冷地说，这两个人我根本不认识，他们这是在栽赃陷害我。此时在后宫之中，查碧神志不清地躺在床上，几个太医诊脉的诊脉，调药的调药，都在忙碌着，宫女们面色凝重，凄然地站在查碧的床前，一派临危之时的紧张气氛。一个太医说，快去禀告皇上吧，快去。一个侍卫慌忙往外跑。忽必烈此时正在审问桑哥，一个侍卫进来，在董文炳耳边嘀咕了几句话，董文炳一惊， 站起身来，来到忽必烈跟前，轻声说了什么。忽必烈一惊，随即恢复镇定说： 今天就审问到这儿吧，你们都退下吧。 众臣退下，忽必烈对真金说： 快回去看你母亲。 真金吃了一惊，二人急匆匆往外走。父子二人赶到后宫之中，见查弼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了，二人急步来到查弼床前。查弼慢慢睁开眼睛，瞅着忽必烈，但是眼光却停留在真金的脸上良久。他用极其微弱的、断断续续的声音说： 我给你生了三个儿子，现在只剩下他了。 忽必烈握着查弼的手，眼中噙满泪水，痛苦地说： 夫人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 查弼的眼泪由眼角流到耳际，慢慢的，查弼闭上了眼睛。忽必烈和真金痛哭，宫女和太医也哭了起来，宫中所有的人都带了笑。忽必烈和真金为查弼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数日后，忽必烈把真金叫到跟前说： 你母亲的葬礼也结束了，三哥的案件也该了结了，择日问他吧。 真金闻听点了点头。忽必烈又问： 伯彦他们有新的消息吗？ 真金说： 还没有。父皇，儿臣有个想法，儿臣去北地领兵戍边，不彻底解决海渡誓不回朝。 忽必烈沉思片刻，摇摇头说： 不行啊，我逐渐老了，你是太子，不可轻易远行。 真金说： 父皇身体这么健朗，儿臣去几年也就回来了。 忽必烈摇摇头说： 不要再提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安同府中，玉溪铁木儿说： 皇上下旨，三日后重新询问三哥。 安同说： 是啊，三哥的案子也该了结了。 玉溪铁木儿不无忧虑地说： 我还有一个担心呢。 安同说： 劝善让信。 玉溪铁木儿说： 是啊，三哥一旦狗急跳墙，血口喷人，把这一切都搞乱了，那可怎么办？ 贺仁杰说： 下官更怕太子受不了啊。 玉溪铁木儿说： 这三天加紧审问三哥的总管，只要录下他的口供，就不怕三哥反诬我们。这个人是一条忠顺的狗，让他反咬主人难呐，难呐。在大都的时候，陈天祥审了他三天三夜，一句实话都没审出来，反倒让他给戏弄个够。 贺仁杰问：那大人为何不动大刑？玉溪铁木儿斜了他一眼说： 你懂什么？他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，那是恨不得快快死去。我现在 还是好好让他活着。 安童点点头说，玉大人说的有理呀，他是唯一知道这内情的，他要是死了，那真就是死无对证了。这还真得讲点计谋啊。 上都御史台府衙内，玉溪铁木耳坐在堂案之后，陈天祥在左侧路案，堂下班列持棍的衙役，三哥的总管跪在堂下。玉溪铁木耳说， 你听着，你什么也不说，三哥也免不了一死。本堂给你一次主动赎罪的机会，你只要说明三哥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我就免你一死。 总管面不改色地说， 大人，我真没见过桑丞相做过什么对不起皇上和朝廷的事情。 玉溪铁木耳说， 哦，你还是这话，你不怕大刑伺候？ 总管说， 哼，大人，有什么刑都用吧，小的只求速死，一了百了。 安童和玉溪铁木耳垂头丧气地回到府中，玉溪铁木耳满脸沮丧地说， 哎呀，丞相啊，三哥总管死不开口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安童说， 真是一条忠顺的狗奴才，难道这件事情和三哥无关，那真是别人所为？ 玉溪铁木耳摇摇头说， 哎呀，不会有别人，三哥的总管除了这件事以外，明明摆着的白马得正碑的事件，那也是一概都不承认，这就证明他就是在护着主子，咬紧牙关当个忠顺的奴才。 玉溪铁木耳准备连夜审问三哥的总管，争取把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给击溃。玉溪铁木耳大声问道， 恶犯，还不开口啊？ 总管说， 我没什么可说的。玉溪铁木耳厉声说道，来呀，大刑伺候。 衙役们在边上喊着，威武。总管说， 你要我的口供，我就给你一句话。 玉溪铁木耳说， 快快说来。 总管大喊，给你。说罢啊的一声，一用力把舌头咬断了，然后扑的吐出几步远。 总管满嘴是血呀。 玉溪铁木耳大吃一惊，从堂座上弹了起来。总管用鼻孔尖声笑起来。 玉溪铁木耳一叠连声地说，真是个魔鬼，魔鬼呀！ 见三哥的总管死了，玉溪铁木耳命人把他给拖出去，自己慌忙去报知安童。安童在屋中踱着步，见玉溪铁木耳进来，慌忙问道， 怎么样，他招了吗？ 玉溪铁木耳平静地说，他死了。 安童闻听吃了一惊，说道，啊，怎么死的？ 玉溪铁木耳答道，我让他说话，他说就说一句，我就说你快说，他就一口吐出了自己的舌头。 安童叹了口气说，哎呦， 哎呀，三哥也不枉信任他这些年呐。 玉溪铁木耳说， 丞相大人，您说说该怎么办呢？ 安童无奈地说，听天由命吧，马上到时刻了，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快走吧，别让皇上等我们。说罢二人匆匆往外走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真金一口气跑到了万安宫，去见忽必烈。忽必烈正在屋中踱步，见真金来了，就停住脚步，用怪怪的眼神瞅着真金，半晌才说， 我问你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？ 真金愣了一下说， 父皇，没有啊， 儿臣什么事情也没有瞒过父皇啊，儿臣真不知。 忽必烈说，起来吧，一会儿由你来问三哥。 上都湖边的蒙古包里，忽必烈居中而坐，左边有真金，侧下左右有安童、玉溪、铁木耳、董文炳、贺仁杰。真金大声地说， 把三哥带上来。 三哥走进来，直挺挺地站在那儿。 真金说道，跪下。 三哥继续直挺挺地站着说， 皇上，罪臣有要事禀报。 忽必烈低吼道， 跪下。 三哥这才慢慢跪下，从怀中掏出一个奏本，双手举在头前说， 请皇上过目。 安童、玉溪、铁木耳、董文炳的脸色大变，不易察觉地互相瞅了一下。一个士官走过来，把奏本拿过去递给忽必烈。忽必烈接过来看完，异常冷静地叠好奏章，收起来说道， 把他压下去。 三哥站起来，傲慢地扫了一眼真金等人，往外走。安童、玉溪、铁木耳、董文炳表情紧张，额头上都沁出了汗。忽必烈平静地说， 你们都退下吧。 安童、玉溪、铁木耳、董文炳三个人互相用眼神交流一下，齐齐地跪倒。 忽必烈问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 真金表情莫名其妙地瞅着三位，又瞅了瞅父皇。 安童说，皇上息怒，此事与太子毫无关系，是臣等罪过。臣等接到奏章后，怕皇上太子震怒，就隐情未报，臣等甘愿领罪。 真金迷惑不解地问道， 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呀？ 忽必烈把奏文递给真金说， 你自己看看。 真金展读着，突然脸色大变，然后啊的一声，口中喷出鲜血，溅在奏文之上。身后的一个侍卫扶住他叫道，太子。忽必烈也大惊，忙宣太医。安童、玉溪、铁木耳、董文炳三个人抬着头，以惊恐的眼神瞅着真金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